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的《题破山寺后院》。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本诗的作者常建是唐玄宗开元与王昌龄同榜的进士，后来他因仕途不顺隐居于今天的湖北武昌。他的诗常以山林寺观为题材，这首诗题用的是佛寺禅院，抒发了作者忘却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诗的大意是，清早我走进这古老的寺院，旭日初升映照着山上树林，竹林掩映，小路通向幽深处，禅房前后的花木繁茂又缤纷，山光明媚使飞鸟更加欢悦，潭水清澈也令人爽神静心。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寂静，只留下了敲钟击磬的声音。诗中所描写的破山寺，今天叫做兴福寺，位于江苏省常熟市的虞山北麓，是国务院确定的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这座寺院始建于南齐时期，最开始叫做大悲寺，在南梁时期它被大修并扩建，并改名福寿寺。因寺院建在破龙涧旁，因此又称为破山寺。大唐咸通九年，唐懿宗为这里御赐兴福禅寺匾额，兴福寺也逐渐成为了江南名刹之一。此寺依山而筑，占地甚广，现存的主体建筑是明清时期修建的，自南向北共分五列，中轴线上依次有头山门、天王殿、三佛殿和大雄宝殿。1949年以前， 兴福寺殿堂破旧，残败不堪，岌岌可危。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多次对它进行维修和保护，特别是从1981年起，兴福寺得到了全面维修，并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1985年重阳节时，兴福寺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大典。这次开光距最近的一次明朝万历年间的开光已有384年了，可以说是兴福寺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兴福寺是典型的园林式寺院，庭院景点甚多，玲珑可人。它的山门前有三株枫香树，如同金刚守卫，门前的破龙剑又称斗龙剑、降龙古剑，剑内的山石是红褐色的，相传这条剑因两龙相斗造成山崩而形成。剑的上部有罗汉桥，桥面是十余吨重的整块巨石，据说是罗汉所架。桥下的山石兀立，最大的一块形如蟾蜍，足有百吨重，俗称蟾石。大雨后游览桥畔，可观瀑布，也可听流泉。走过剑上的石桥，就可进入兴福寺的山门。山门的入口处有两根高大的石经床，一古一新。来到大殿后，佛像后方有高大的善财53参群塑，中轴线东侧有纪念兴福寺祖师的四高僧殿和藏经楼等建筑。方形的白莲池中有千叶白莲，方色异常。池后有一座旧虎阁，传说曾有一位高僧深夜在这里坐禅，听到阁楼下有老虎在叫，原来那只老虎中箭受伤，高僧帮他料理了伤口后将他放生，后来老虎特地回到阁楼向他致谢。而旧虎阁的东面是米碑亭，亭内有宋代书法家米芾手书的一首诗，正是常见的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Go, go, go.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缀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讲了算是比较深入的啊，给咱们讲了被称为五脏之母的脾胃。在黄元玉的医学理论当中呢，不管治什么病，调理好脾胃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郭老师也是特别的提出这个吃饭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人得了什么病，你能不能吃饭，食欲怎么样，那这个是判断病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那只要食欲很好，那这个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病。反之呢，不管你的病看上去多么的轻，如果影响到了食欲，就必须要警惕了，那它或许就会发展成要命的大病。这一点呢，以前咱们或许还不知道，但是听郭老师讲了以后呢，咱们就要注意一下。哎，那郭老师讲了这几天的故事以后呢，这讲座呀慢慢的开始对咱们的生活有了实际的指导意义了，对吧？那不知道今天郭老师还会给咱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那有请郭老师。 今天呢，我想把五脏各自的功能呢给大家详细一点说一说啊，还有他们各自的常见病我也说说，这样呢大家把五脏各自的功能也都能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就有利于呢咱们认识到这个脾胃的重要性了。前面咱们就说过啊，这人体的元气呢，它呈一个圆圈的规律来运转。首先呢是脾胃生产出元气，对吧？这我们每天呢要吃饭，这些饭里面的有效成分呀，对人体有好处的成分呢，我们中医讲啊叫五谷之精微，我们吃到胃里面，然后脾呢就把这些五谷之精微呢就给它提取出来了，而且呢送到我们全身各处去。注意啊，我们前面强调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说中医的五脏跟西医说的脏器是不一样的。这在西医的解剖上呢，脾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也是没有太多用处的一个器官。你看啊，很多外科手术呢都会把脾切了，你像得肝硬化的病人切脾的很多。西医认为呢切脾对身体呢没有大的影响，但是中医的脾呢，第一你也没法把它切除，因为它是不可见的，它不是西医那个具体的脾，但是它包括西医脾的那个功能。这中医的脾呢，它是代表了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主要是让人能够消化，能够吸收，还有呢运输营养，运输能量的作用，也就是说呢中医说的元气这么一种功能。实际上咱们从解剖上分析的话呢，这种功能都牵扯到什么器官呢？首先是肠道的吸收，就是肠道这个器官了，然后是血液的运输，血管吧，还包括什么呢？你看啊，每一个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这又牵扯到了细胞。这些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它都是脾的作用范畴。所以大家以后呢如果听到一个中医给您说您这个病是脾胃不和，或者给您说是脾虚运化不好，你千万不要误以为这是胃病，完全是两码事儿。我呢说一件事情呢给大家听啊，有一年啊大概是六七年前啊，就是2010年、2011年这样吧，具体的时间我也记不太清楚了。那年呢 有一个兰州的女娃娃啊，14岁，她还上着初中呢，但是已经休学治病一年多了。她得的是什么病呢？她从5、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肚子疼，有时候厉害，有时候轻点，也找不到什么规律，就是不爱吃饭，这身体瘦的呢像黄豆芽儿。去兰州的一个大医院做了检查呢，而且还做了肾盂造影，发现了他的两个肾呢不一般高，右肾竟然比左肾呢低了4.5厘米，那最后诊断为什么右肾下垂。医院说呢这病治不了，也没什么好办法，也搞不清楚他的原因，也没有合适的用药啊，怎么治他？哎，医院呢就把他赶出来了。从那以后呢，父母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啊，就治了7、8年。这7、8年当中呢，不仅没有好转呢，而且是越来越重了。见到我的一年前呢，他发展到什么程度啊？经常疼的是满地打滚，而且呢发作非常的频繁，3天2头的就犯病。怎么办呢？只能先不上学了吧，休学治病。可以说跑遍了全国，各种治疗手段呢都用尽了，仍然没有任何的好转。咱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肾下垂是个什么病呢？有人说肾下垂嘛，那当然是肾病了。肾下垂咱们呢很少听说，对不对？这个病例呢是比较少的，但是有一种下垂叫胃下垂，得这个病的人呢很多，对吧？胃下垂是胃病，肾下垂是肾病。哎，错了，肾下垂它不是肾病。那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啊，都不认为这是肾本身的问题。那西医的看法是什么呢？说是啊，身体的免疫力和组织功能下降导致的，在治法上呢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就是需要养，主要呢增加一些营养，提高一下免疫功能，能不能恢复呢还要看个人的体质。但是在中医上呢，这个小姑娘的父母呢也带着她看过很多中医啊，吃了很多的补肾的药也没有效果。其实呢在黄元玉的理论当中，他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是肾下垂还是胃下垂还是什么下垂啊，只要是下垂就说明啊这个人身体里面的一种能力不足了。什么能力不足了呢？中医讲啊叫做生提固摄的能力，就是说我们的内脏呢它都是有重量的，是吧？你把一堆东西摞起来放在那儿，上面呢往下压着，底下的那些器官呢是不是就受到比较大的压力了？那我们的心肝肺什么的都堆在肠子的上面，都堆在肾的上面啊，人活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为什么不会把它压坏呢？哎，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有这么一股力量，把这些器官呢是往上提着，就把它们呢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而这个力量呢是谁给我们身体的呢？那就是脾。哎，脾就有呢生提固摄的力量。那么一个器官下垂了，它往下落了，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就是这股力量它变弱了。那是什么原因使它变弱了呢？就是因为脾虚。黄元玉呢在他的书里呢描述了这种情况啊，他管这种情况叫什么？叫中气下陷。放到咱们讲的那个圈里看的话呢，那就是脾胃这个中轴呀，这个枢纽呢它没有了力量，它就带不动这五行圆圈的正常运转了。所以治疗起来呢应该先以运脾开胃为主了，等脾胃的运化功能好转一点呢，气血来源呢也充沛了，再加上呢补气提气这种种的手段啊，把中气给它提起来，那这病自然就能痊愈。那么就根据这个治疗方针呢，我就给他用什么药呢？啊，说穿了也很简单啊，就是补中益气汤。这个方子呢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名医， 就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创立的。现在咱们到药店去呢，有时候还会碰到一种药，一种成药叫做补中益气丸，也就是用这个方做成的。只不过呢，我根据这个小姑娘的体质呢，包括她个人的一些情况啊，稍微呢做了一下加减。我一次开了15天的药，我让她吃完了再来看。这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哎，确实呢脸色呢比以前好多了，每天呢从这个3两的饭就增加到了7两。黄豆圆那个身材呢也有点变化，体重增加了，精神也好了很多，特别是个腹痛呢减轻了不少。那么第二次开药的时候呢，我就在原方的基础上呢，我增加了什么，我增加了黄芪，还加了当归枸杞子这些补气的药，让他连服30天。等到第三次就诊的时候，患者的父母是千恩万谢的，说现在孩子的食欲啊精神呢已经看不出有病了，仅仅就是呢如果坐久了这右腰呢会有点不舒服。在来之前呢还到原来确诊的那家医院呢又看过了，还做了肾盂的造影，这个肾盂造影显示呢是个右肾比以前呢提升了3公分，3厘米，已经呢跟正常人也差不多了，已经不属于肾下垂的这个患者了。这次呢我就给他了一个食疗方，用这个淮山药、山楂、薏仁、莲子、白扁豆、麦芽、芡实等这7种材料呢，每一种呢我分量给他说相等，一次都多抓一些，把它研成细粉，把它再炒熟了以后呢用开水呢调着吃，每天要吃上30-40克就行，早饭的时候呢冲上一碗当粥喝也行。他回去以后呢把这个方子就连续吃了有半年多，身体呢跟他同学就一样了，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了。就这样呢总共是8个多月的时间呢，女孩完全恢复了健康。后面我给她的这个方子呢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成方，本来是5味药，是山药、薏米、莲子、芡实和茯苓，这是宋朝传下来的，名字叫什么，叫五行健脾散。这个方子最大的好处呢是这里面呢用的全是食材，咱们说药食同源这些东西啊，每天吃甚至大量的吃呢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而且呢价格呢也不高，还挺适合大家用来健脾做调理。尤其是食欲差的、肚子胀的、大便不成形的，或者你消化不好的，有的时候呢导致了你营养不良的，身体消瘦、体虚乏力的，有的人是气血两亏的，甚至贫血的人，有的人呢服用10来天呢就感觉到什么呢，很明显的有改善。通常这个方子呢我也会介绍给我所有的病人吃，我不管他是什么病，只不过呢就是在每天喝的这个粥里面加一点佐料罢了，就能起到一个很强的调理脾胃的效果。而且除了他自己主治的疾病之外呢，几乎对所有的病症呢他都有一个辅助的作用，那我何乐而不为呢？这些东西呢在超市呀、药店呢都能轻易的买到啊，但是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质量。现在这个中药材的市场呢确实有点混乱啊，假的甚至比真的还多啊，咱们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乱买。刚才说到这个食疗养生啊，就是长期吃五行健脾散能够调理脾胃，我想起一个很重要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昨天咱们说到这个四季养生各有重点吧，比如说肝主春啊，心主夏，肺主秋啊，肾主冬。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五脏是5个，而四季呢只有4个，它少了一个，少了个什么，就是脾胃。那么脾胃主什么呀，什么时候养脾胃合适呢？关于这个问题呢， 黄帝内经里面呢有这样一段话，我呢念给大家听一听啊。帝曰：脾不主食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至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祭至，不得独主以食也。然脾胃皆属乎土，所以生成万物，故曰法天地也。土为万物之本，脾胃为脏腑之本，故上至头，下至足，无所不及，又岂得独主一时而己哉？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脉无胃气已死。此所以四时五脏皆不可一日无土气也。这就是《黄帝内经》的原话啊。这段话呢，它是什么意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呢，是帝曰。什么叫帝曰？《黄帝内经》呢，它不是两个人的对话嘛，是吧？皇帝呢，向他的老师岐伯请教一些问题，然后岐伯呢就回答他，这是他的一个文体，《黄帝内经》就是这么写的。哎，所以这里呢，首先是皇帝提问，所以说帝曰。问了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为什么其他的四个脏器都有自己的时令，而脾为什么没有呢？问的是脾不主食，对吧？那么岐伯怎么回答的呢？岐伯说呀，万物生长呢都要靠土地，所有脏腑呢都要靠脾胃，所以脾胃是所有脏腑的根本，从头到脚它都管，无论是什么时令，无论哪一个脏腑，都不能少了土气，所以补土养气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做的工作，是不分时令季节的，所以调理脾胃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都必须进行。大家注意啊，我刚才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那个岐伯答曰啊，最后一句话，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啥意思？人要是没有胃气就叫做逆，逆了就要死。所以无论哪个脏器，无论哪个时节，都时刻离不开脾胃。你看啊，这《黄帝内经》里面呢也这么强调脾胃的特殊性，对吧？它是五脏之母，所有的脏器都靠脾胃养着。因为什么呀？前面咱们也讲了，因为它是元气的来源啊。人身体里面所有的元气，那都是脾胃从食物当中运化出来的。那么脾胃运化出元气以后呢，把它们送到哪儿呢？先呢送到肝，在肝这里呢，元气呢它会消耗一部分，用来干什么呢？哎，要实现肝的功能。那肝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管什么的呢？首先呢，肝主疏泄，人体当中呢有很多管道的，需要时刻呢保持它的畅通，有很多毒素都要呢排出去，比方说血管呀、食管呀、肠道呀，包括经络，对吧？这都是管道，这些管道不通了，人就要生病。那肝呢，就是维护这些管道的一个修理工。咱们都知道，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啊，它都起源于血管的堵塞，对不对？那不管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还是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血管堵塞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像脑萎缩什么原因呢？大多数的脑萎缩呢，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营养就走不过去，细胞呢得不到营养，慢慢就萎缩了，对吧？那么人的血管为什么会堵呢？就是因为肝的疏泄功能它不好了，而且长时间的不能及时的疏通和排泄了，才会导致垃圾呢堆积在血管，血管就会堵了。有人可能要说呀，说郭老师呀，大夫就告诉我，我的血管之所以会堵呢，是因为我吃肉吃多了，我吃油给吃多了。那我就问他呀， 你看看草原上那些游牧民族，那些蒙古人，人家几乎都不吃菜，对吧？天天除了肉就是奶，全是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东西，对吧？那人家的这个心脑血管病呢，也不见得就比我们多，为什么呀？我呢就给他打了个比方来说明一下啊。咱的血管呢就像一张桌子，血管上的垃圾呢就好比桌子上这个灰。你说我们怎么样能保持桌子的干净，让它没有灰？必须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你不要乱放东西啊，屋里保持呢清洁，保持环境的卫生，让它呢少产生灰尘，哎，这是一个。第二个条件呢是安排一个人每天来擦上两三遍桌子。那您说呢，这两个条件哪一个更重要啊？当然了，如果全能做到那就更好了，是吧？但是呢，就说这个重要性来讲的话，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呢？当然是擦桌子，对吧？那你想想，无论你怎么保持卫生，桌子上不可能一点灰尘它都没有的，是吧？三天不擦肯定是一层灰。其实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的，血管里面的油脂呀，那些垃圾呀，那些形成动脉硬化的乳糜和斑块呀，这些东西的多和少呀，确实跟你的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你呢少吃点油啊，就能减少点垃圾。但是哪怕你一点油都不吃，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垃圾的。因为呢，你的细胞在代谢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垃圾的。所以刚才我举例子就说呀，要保持一个桌子是干净的，这擦桌子比保持环境卫生那要重要得多。那么对于保持血液的干净，来保持血管的干净来说呢，维护肝的疏泄功能的正常甚至强大，那要比你控制饮食是不是更为重要。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很多肝主疏泄的例子。你再比方一下这个女孩子痛经啊，月经呢不能顺利的下来，她是不是也要通过一个管道？假如这个管道呢不通，就影响了月经。所以呢，调经呢必先疏肝，这都是一个中医的常识了。另外呢，肝除了疏泄之外呢还主筋，所有筋的问题呢都归肝管的。你像关节炎呀，软骨病变呀，受寒以后这个筋缩了啊，你看那些严重的风湿病的病人啊，这骨头都会变形，有的膝盖肿的呢就跟什么样小皮球似的，甚至呢有的手指的关节呢都能变得呢跟小核桃那么大，手指呢都合不到一块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筋变形给拉成这样的。那么要治疗这些病呢，也要从肝入手的。另外还有呢，肝主目，肝开窍于目，也就是说肝管着眼睛，对吧？眼睛的问题呢也是肝影响的。你不管是飞蚊症也好，还是有了白内障，还是说视网膜病变，眼底的病变都是肝的问题，都要从肝论治。那具体怎么治，用什么方，这些细节呢我以后会逐渐的讲到的。这么多病咱们一天呢也讲不完，对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呢，只要呢每天收听延农中医讲堂呢，这些治法呢都会讲到。现在呢咱们先说肝主了这么多东西，又是血管呀，又是月经啊，又是眼睛啊，又是筋的，这些地方为什么都跟肝有这么大的关系呢？实际上就是呀，这些器官都连着肝经的，他们所用的元气呢都是肝给它送过去的。所以我刚才我就说了，元气在肝这里面呢是不是要消耗一部分，消耗它用于干什么？管理和滋养这么多的器官。然后从脾出来的这些个元气呢被肝用了以后，剩下的呢就继续要往上走了，就走到哪儿了？走到心了。心呢它也要用一部分， 它用来干嘛呢？哎，心主神明。这个心主神明啊，很多人一听这四个字就摇头了，哎呀，迷信。怎么说呢？神明都来了，这不就是迷信吗？我可跟大家讲，神明可不是大家说的神仙，而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志清明的意思。你假如说一个人喝多了，或者受了什么巨大的刺激了，哎，或者说这个人的年龄偏大了，变得迷迷糊糊的，啊，记事呢也记不住了，也不能正常思考了，甚至呢犯了精神病了，出现了幻觉啊、幻听了。我们说这个人神志不清啊，这么说对不对？对，精神病院里那么多的病人，他们都是神志不清的典型。那还有什么呢？像老年痴呆症，是不是也是神志不清？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神志不清的病。那么还有呢，比较轻的啊，比如说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没精神，这也是心神不足的原因。所以这个元气它走到心这里以后呢，又被消耗了一部分，干什么呢？用来滋养心神了。然后剩下的呢，就开始从心再往下走了。注意这个时候呢，这个元气呢会分成两股，一股呢它到了脾，本来元气就是从脾出来的，为什么还要到脾呢？这个情况呢有点像什么啊？像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员，公司的钱呢其实都是靠业务员赚来的，对吧？但是业务员拿回来的钱呢，他能自己花吗？不能吧，对吧？他要上交给公司的财务，然后呢再从财务那里呢领取工资花。脾呢要完成他的工作，他也需要元气，对不对？他就不能直接用自己生产出来的那些元气了，他是要从心这里来领元气，也就是领工资，领来自己才能用。哎，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呀，尤其这个失眠的患者呢，大家记住了啊，很多都是因为脾虚，脾呢跟心要的气儿太多了，就造成了心气不足而失眠。刚才说这个元气从心分成了两股，是吧？一股到了脾，那另外一股呢就往下走到了哪儿？肺。肺呢也要截留一部分，它干嘛呀？肺主肃杀，杀呀，它要杀死一些东西。它杀谁呢？咱们身体里面呀有哪些东西需要被杀死的呢？哎，就是各种病菌病毒侵入到咱们身体的那些坏东西，还包括一些呢变异的细胞，都需要呢被杀死的。肺呢就负责干这个的。你说啊，一个人免疫力低，哎，老爱感冒，一阵风过了别人都没事儿，他自己又感冒了，这呢在中医理论里面呢是谁的问题呢？是肺的问题。杀死病菌病毒的时候需不需要消耗能量呢？也就是说需不需要消耗元气呢？那当然需要，对吧？那这个能量从哪儿来呢？是从肺那里来的。你看看啊，通过这两天的一个讲解啊，尤其我刚才说的啊，这个元气运转的过程，五脏呢对元气的利用，咱们大家是不是就更能理解了为什么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是五脏之母了？所有的脏器包括脾胃自己消耗的元气都要从脾胃当中来，都要靠脾胃从食物当中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讲呀，这脾胃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脏器，保护脾胃是我们终生都应该重视的，而且每天都要做的一个工作。而且脾胃呢一旦受损以后极其难以康复，难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一直在讲啊，一代宗师黄元玉最后他呢英年早逝，就是很年轻就死了，就跟脾胃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嗯，那郭老师讲到这儿呢，我也刚好有这么一个疑问，因为听了郭老师呢讲黄元玉以后啊，我就很好奇，上网查了一下，那发现黄元玉呢只活到了54岁。作为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一代宗师来说，这个寿命实在是有一点太短了，那是什么原因呢？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给咱们讲了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各自的功能。那讲到这些脏器都有些什么作用，当这些脏器当中元气不足的时候，人都会得哪些病？那实际上这些病呢，就是我们以后的讲座当中要讲的主要内容。那昨天呢，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以后呢，每一个病咱们都会详细的讲到。那在最后呢，郭老师说到，脾胃是一个特殊的脏器，需要非常好的保护，如果受损严重了以后呢，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提到了黄元玉的寿命很短，他年纪轻轻，那54岁就去世了。昨天郭老师说啊，这位名医的过早去世跟脾胃呢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关系？黄元玉是因为什么病死的呢？那昨天郭老师说了，这里面呢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具体怎么个惊心动魄法呢？那有请郭老师。 嗯，黄元玉呢只活了54岁啊。在历朝历代的名医当中啊，算是非常短的。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非常有意思啊，凡是中医基本上呢都比较长寿。 没错，而且感觉呢中医越老他的医术就越高的样子哈。那我们老家呢就有一位老中医，90多岁了还在给人看病呢。 对，你看昨天呢咱们说到那位补土派的创始人，他叫李东垣，他呢活了78岁。咱们都非常熟悉的李时珍啊，他也活到了74岁。那呢比他呢更早一些的，也就是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完素呢，他活了多大年龄呢？他活到了90岁。所以说你别看70来岁呢，甚至90岁呢，现在可能呢也比较普遍，也不算什么啊。但是古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那是比较艰苦的，对吧？像李时珍生活的那个明朝那个时间段，社会平均的寿命呢他还不到60。像呢李东垣生活的金元时期呢就更短了，这个平均寿命呢才50岁左右。回到汉朝再说的话呢，平均寿命呢只有40来岁。可是张仲景呢据说他活了80多岁啊，这在当时呢那属于非常长寿的人了。那就更不用说像著名的孙思邈，这个孙思邈的年龄呢现在有点争议啊，但是至少呢他活了多大年龄呢？是103岁。还有的这个书上呢说他活到了140多岁。那么你如果翻开这个历史书看一看啊，几乎所有的名医呢至少都活个70-80岁，这没有问题啊。包括你看现在我们身边的老中医，90多岁了还在坚持工作的，是吧？在给人看病的这个老中医呢一点都不稀奇，对吧？我呢就认识好几位，包括我的几位老师。所以说中医呢是一个非常长寿的群体，那是因为什么呢？本身的医生就是教人长寿的，对不对啊？健康才能长寿，就说人健康了自然就能够长寿了。如果你自己呢都不能做到长寿的话，那你怎么教给别人呢？所以我们说呀，中医其实不光就是治病那么简单，最关键的中医是让人能够长寿的这一门学问。那治好病呢只是我们在追求长寿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目标了，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 对吧？除非呢你学中医你没有学明白，哎，你没有学对，否则的话呢一定会长寿的。但是呢咱们说到的黄元玉呢，他的中医显然是学明白了，对吧？他是一位医学大家，是一代宗师啊。那么为什么他的寿命那么短呢？只有50来岁，是不是很短啊？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时代，清朝的乾隆年间，在这个时代呢，社会平均寿命呢差不多就是50多岁。那么黄元玉这么一位大医家呢，他仅仅是拉了个平均数，显然是不正常的。那么他的死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直接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间接的原因。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直接的原因吧啊，这是一次呢突发事件。昨天呢我说到一个惊心动魄这个词儿，说把这件事情呢说成惊心动魄，就是指的这个事件。我呢给他起了个名儿，叫什么呢？叫一次出诊引发的血案。这件事呢发生在乾隆的22年，也就是公元的1758年。黄元玉呢是53岁，他呢已经在太医院工作了7年时间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呢，啊，沈阳的一位王爷的儿子给病了。那古时候的王爷呢，他都是皇帝的兄弟。一个皇子如果当了皇帝之后呢，会把自己的亲兄弟呢都封为王爷。但是这个兄弟的儿子呢，他就不能再是王爷了，王爷呢只能当一辈儿。所以呢，凡是王爷啊，他跟当朝的皇帝的关系，他要么就是亲兄弟的关系，要么就是亲叔叔一类这些直系亲属了，就是说非常近的关系。这次儿子生病的王爷呢，他是乾隆的一个亲弟弟，哎，也就是说皇帝的亲侄子给病了。什么病呢？咳嗽。这年纪轻轻的是日夜咳嗽，还卡出血来。不是呢痰里带血丝的那种咳血啊，是大口的咳血。这沈阳的医生呢全都没有办法治疗了，王爷确实是没招了啊，也只好派人呢到了京城来求乾隆皇帝呢派个好医生给自己的儿子看病。你说这兄弟的儿子给病了，那当然要重视起来，是吧？乾隆皇帝呢对这件事呢也特别在意，他呢就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御医，谁呢？黄元玉，让他去出诊。这俗话说呢，救人如救火呀，对吧？黄元玉这领旨以后呢就立马启程。在那个时候呢没有飞机火车，更没有动车高铁，对吧？大伙儿想想啊，这北京到沈阳就是按现在这个高速公路的里程呢也得700公里左右了。可是那个时候呢这路呢没那么顺，还得爬山涉水的，遇见过不去的地方呢还得怎么办呢？还得绕道，这足足呢得走上2000里地。这过去靠什么？靠轿子走呀，至少也不得个10来天吧。这黄元玉呢就坐着轿子呢就出发了，往沈阳赶。为了赶时间呀，晚上都不住店，他就在轿子里呢就迷瞪一会儿，吃饭呢他也不下轿，就弄几张大饼呢在轿子里填饱肚子啊，这就算完事儿啊。轿夫呢是到了一个驿站就换一拨人，总之呢就是一路就没歇，就没休息，就赶到了沈阳。赶到了沈阳呢就直奔那王爷的家里，叫王府。进去以后呢还没等坐下呢，这王爷就着急忙慌的就说赶紧给他儿子去看病，是吧？那么黄元玉呢还没有见到这位王子呢，他就先问了一句话。他是怎么问？他说，王爷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呢，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啊，我听见东厢房呢有人咳嗽，他可是您家的少爷吗？王爷就回答，是呀，您 赶快过去给他看病吧。结果黄元义是不仅没去，反而呢摇摇头，啊，那就不用去看了，他的肺已经烂透了，太晚了，没救了。这王爷一听呢，什么反应啊？史料上是有记载的啊，先是面露惊愕之色，啊，很惊讶呀，是吧？这叫什么话呀？然后马上呢，这个脸色就变得非常难看，是又黑又冷。历史记载的原话是说，面冷如铁，这脸色就跟铁一样了。要么说黄元玉这个人呢，他的确是个好医生，这医术呢也非常的高超，但是呢就是不太会做人啊，不太会说话，不懂得这个善意的谎言。你说人家千里迢迢呢把你给抬来了，你就算呢听声音也知道结果了，那不管怎么样啊，你先去看看病人，对不对？这哪怕是假装呢，你也去望闻问切，你把这一套流程先走下来，然后安慰病人说说几句呢，哎呀没事呀，吃几副药就好了，对吧？你然后再出来跟着家属去说，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呀，我呢无能为力了，您呢另请高明吧。你不管你多厉害的医生吧，你总有治不了的病，是吧？你病已经严重到这个份儿了，已经无能为力了，那对于医生来说呢也是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嘛。但是一般遇到了治不了的病或者没办法治的这种病啊，大夫呢都是我刚才说的这么一套，先呢表现出尽力而为，然后呢就安慰病人，最后是通知家属，这样呢大家呢都比较呢容易接受一点，对不对？但是黄元玉呢，您呢作为一个御医，这王爷本来是寄予厚望，结果你病人你都还没看着呢，你就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就直接给人判了死刑，难怪王爷要生气，面冷如铁呢。但是这位王爷一生气呢，竟然做出了一件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惊心动魄的事儿。他就拉下脸，沉默了一会儿呢，就说你呢先生，你啊，你先呢咱坐一会儿，我呢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哎，这就把黄元义呢给撂在客厅了，自己呢就气呼呼的出去了。黄元义呢还在这儿纳闷呢，王爷听说儿子要死了，这不但呢没有表现出悲伤，这反而气呼呼的出去了，这干嘛去了？这时候呢就听见外面的一声惨叫啊，然后没多会儿啊，这仆人呢就捧着一个盘子进来了，盘子里装着一副腐烂的人肺，还带着浓黄色的血呢，这流了一大盘。黄元玉一看呢是大惊失色，还没来得及问仆人话呢，这王爷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呢就进来了，这手上身上匕首上都沾满了血污，对着黄元玉是一抱拳。哎，他还行了个礼，他说先生真是神医，我服了，刚才我已经把我儿子杀了，这就是他的肺，果然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 啊。这不会吧，他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 对，就是杀了，要不我怎么说这件事叫惊心动魄呢？ 这哪是惊心动魄的问题啊，这简直就是人间惨剧，哪有这么狠心的爸爸呀？那要是万一黄元玉说错了呢？万一他儿子还有救，那这不是白死了吗？ 对于王爷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哎，对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呢，我呢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你说这是真的吧，似乎又不大可能，这哪有这么狠心的父亲？那你说他是假的吧，好像也不大可能，因为这是记录在正史中的事情，是很多资料都记载了这件事儿，它也不可能是假的呀。咱们只能分析一下啊，这位王爷呢，你想想啊，一个年轻人啊，儿子是个年轻人吧，得了咳嗽的病，一开始的时候呢肯定呢也没太当回事儿，对吧？ 小毛病啊，后来逐渐的越来就越厉害了，这找医生啊怎么也治不好。你想呢，他既然都去求皇帝了，肯定是在这之前呢，当地的很多医生呢不知道都看了多少回，都不知道都看了多少时间了，这个病说不定已经拖了是成年累月了，啊，这孩子整天是半死不活的，啊，他呢已经没有耐心了。现在呢，再一听这么一个寓意，还没看到病人呢，就说人没救了，连着急带生气，这恼怒之下呢，一时冲动就做出这件事儿来了。哎，可能他本身也是一个火爆脾气，是吧？很容易冲动那种人。这一冲动什么也顾不上了，也还真有可能。但是这么一来呀，可把黄元玉给吓坏了。这可怜黄元玉老先生呢，虽然他是个医生啊，可那个时候的医生呢可不像现在这个医生啊，不管是中医西医这个解剖课啊，经常过去也上啊，解剖尸体啊，可以说呢是学医必经之道，家常便饭。你说黄玉义他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啊？而且刚才呢小韩说的那个可能性啊，如果是他没有判断准，这万一有个偏差，导致王爷一怒之下的杀了自己的儿子，结果却发现的没那么严重，那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呀，是不是？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一个是眼前这个场景血呼死拉的实在是太恐怖，对吧？这两方面的一个吓唬呢，黄元义当场就被吓得跌倒在地，面如土色，可以说是张口结舌，一句话他都说不出来。好不容易呢他定下神了啊，立即就跟王爷提出呢要求呢回京，王爷就答应了。于是这位黄御医呢，这在沈阳王府呢连一口水呢他都没有喝上，就又立即出发，跟来的时候一样，这坐在轿里头呢啃着大饼，急匆匆的几乎是不吃不睡一路往回跑。还没等到回到北京呢，这路上人就病倒了。到北京以后呢，黄元玉呢他就立即写了一个奏章，把这个经过呢详细的写了个说明，就申请辞官。他写这个奏章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受了这一场惊吓呀，我这个病啊非常严重，我估计呢是好不了了，不长时间呢我可能就要死了，皇上您就准我呢回老家去死吧。哎，这古人呢讲究是叶落归根嘛，不管一个人出门有多远，这年纪大了啊或者病了，一定要回家，是一定要死在家里，是不能客死他乡的。乾隆皇帝呢看了这个奏章以后呢，又看到黄元玉这个神魂不定这个样子啊，也病得这么严重，对吧，也不能强留，就好言安慰了一番，就同意他呢回家去休养。黄元玉呢又急匆匆地回到了老家。儿子问他呢这个得病的缘由的时候呢，哎，黄元玉就详细地跟儿子说了，并且还说呀，我年轻的时候呢治眼睛就吃错了药，脾胃呢受伤呢就一直好不了，现在经过这么一档子事儿啊，已经是胆破神伤，是治不好了，也就还有百天的寿命，你就去找我的老朋友啊来向我告别吧。果然呢，当时是秋末冬初，一百天左右的时候呢，也就是刚过完年不久以后，黄元玉就逝世了，时年54岁。我这个故事讲完了啊，我这个呢所谓的惊心动魄也确实啊，这个事情我给大家讲完了。现在呢咱们来看一下啊，黄元玉这次之所以生了病啊，而且这个病前后生了是100多天，这时候也不短，对吧？并不是说一个疾病来了，这没有抢救的时间。但是呢，尽管他是御医啊，也尽管他是一代宗师， 尽管他被后世的人称为呢自古以来的中医第五人，但是他对自己的病他依然没有好办法，没有治好，只能无奈的等死，还提前呢让儿子呢安排了后事。那么他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表面上看呢好像是被这次事件给吓的，对吧？但是很多人你说受了惊吓之后呢，最多也是吓得这个神经不正常了，或者是生一场大病，慢慢慢慢的也就好了。很少有人说是因为吓出来这个病啊最后人给死了。所以呢除了这次惊吓之外呢，它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原因呢黄元玉自己呢很明确的就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啊，他呢跟儿子说的那番话，说他年轻的时候呢在治眼睛的时候他吃错了药，这脾胃受伤呢一直好不了。咱们前面呢曾经就很仔细的我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个黄元玉治疗眼睛的这段往事。黄元玉他年轻的时候呢本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秀才，18岁就中秀才了，很年轻，但是因为生了眼病被一个庸医给治瞎了一只眼睛，所以就断送了科举之路，这呢他才开始学医的。那个时候呢那个庸医呢给黄元吃的什么药呢，大家有的人可能还记得啊，我原来说过的，就是先是用带黄的泻火，后来呢又用结账丹，那都是一些苦寒的药物。什么叫苦寒的药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管吃药也好还是呢吃一些食物也好，苦味的东西呢都是寒性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厉害的药物呢比方说芒硝，或者说呢这个带黄，再轻点的啊黄连，再轻点的食物当中像苦瓜，或者再轻点像绿茶，这都是有苦味的，对吧？它们的性子都是寒凉的，这苦味越重它的性子呢越是阴寒的厉害。那么这种药呢它就会损伤咱们的脾胃，尤其吃的量太大或者吃的时间过长，有时候甚至呢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不可逆转的一个损伤。黄元玉他年轻的时候呢就不懂这些呀，他眼睛病了，对吧？听了那个庸医的话，就吃了大量的这个苦寒的药物，结果这个脾胃的损伤呢，一辈子都没有扭转过来。在他没有受到惊吓，在没有这次生病之前呢，他就非常明白的知道这一点，在他的笔记当中啊，就多次提到过，说这些苦寒药物呢，一定会损伤他的寿命。他笔记当中记录过。说到这儿呢我就简单的插上几句话啊，说两点。一点是呢我要给糖尿病人呢一个忠告了，你最好少吃或者干脆是不吃苦味的东西。因为什么呢，糖尿病在中医里呢叫做消渴症，其根本呢是在于脾虚。这其中的道理呢我以后呢如果专门给大家讲糖尿病的时候我会给您呢讲明白的，现在我就是让您呢要牢牢的记住啊，糖尿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虚，那么苦味的寒性的食物就会伤脾，所以你不能吃。这前几年的时候呢苦瓜降糖呢就非常的流行，可以说很多糖尿病人呢吃菜呢怎么吃呢，要么吃炒苦瓜啊，要么吃凉拌苦瓜，甚至呢还吃这个苦瓜的提取物，还美其名曰什么呢是纯植物提取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我给您讲啊，这比吃西药的副作用还大呢啊。你比方你吃西药，吃二甲双胍，吃拜糖平，或者打了胰岛素，你最起码保证你的血糖还降下来一部分，对吧？可是你吃苦瓜，这血糖不一定给你降得下来，这反而会损伤你的根本的。 让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而且还会干什么？加速你并发症的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阴寒之脾，寒得厉害，会损伤脾胃。本来就是因为脾虚得的病，糖尿病，你再吃些伤脾的东西，那还能有好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现在很多人吃饭呢还不吃肉，甚至连主食呢也很少吃，靠什么呢？吃菜吃水果啊，天天这样。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水果蔬菜呢，它多数也是寒凉性质的，它跟这个五谷呢，它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配比。你五谷就是主食呀，果蔬呢就是辅助呀，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顺序，你可不能弄反了啊！你看有的人怕胖了啊，怕三高的，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怕胖的人你还胖得厉害，你越怕三高的人好像的这个高血脂高血压出现的还多。为啥？这都跟你吃寒凉有关。这具体的道理呢，我回头给大家好好的讲啊，现在只是话说到这儿呢，我就提醒一下大家，让大家记住了。但是中医呢也并不是没有治不好的病，有一种病它就叫死症，是治不好的。什么病呢？胃气没有了。这个胃气的胃就是我们说的肠胃的胃啊，脾胃的胃。中医里面呢有两个胃气，这个发音是一样的，一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肠胃的胃，一个就是保卫祖国那个胃。那个胃气呢，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免疫力啊，是归呢肺管理的。回头我讲肺的时候呢再说。我这里说到的胃气呢，就是脾胃纳五谷的能力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你的消化能力。胃气就是人的生命所在啊，胃气不足人就要生病，胃气没了人就会死啊。有可能在初期的时候一个人胃气没有了，可能还会没什么症状，或者仅仅是有点不爱吃饭呀，大便呢不太正常之类的症状呢也非常的轻微。但是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死症。实际上这个胃气不足在脸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黄元玉呢在他的书里面呢就谈到望诊的时候，中医的望闻问切叫四诊合参啊，望就是看，很重要的啊，看一个人的脸色。黄元玉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面黄者生，面青者死。什么意思呀？我们讲一个人的脸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正常人的脸色什么样的，不管这个人是黑点还是白点，脸色总是要红扑扑的，对吧？白里透红黑里透红，那是健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脸色发黄，中医叫面色萎黄啊，枯萎的萎啊，老百姓就会说面黄肌瘦，就代表这个人呢他不健康，他有病。但是呢面黄者生不要紧，没什么大病，这调理一下也就好了。但是一个人呢如果面色发青了呢，尤其是眉毛中间呢这偏上一点啊，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叫做印堂，如果是青幽幽的发黑，算命的看到这种面相时候就会说呀，这个人印堂发暗是必有大灾，对吧？其实不是什么大灾啊，而是有了大病。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是胃气绝了，这个人就是死症。过去的中医看到这种面相的时候呢，那肯定是不会接受这个患者了，因为治不好呀。所以黄元玉为什么会提前100多天，他就知道呢自己是必死无疑，他也是看面相他就看出来了。 面黄者生，面青者死，那这个话说的怪瘆人的哈。以后呢我每天照镜子的时候呀，可要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印堂位置。还好那我的脸呢一直都是白里透红的。那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记住今天的重点内容，那郭老师给糖尿病患者一个忠告，不要吃苦味的东西，苦味越重寒性也就越大，会加重您的病情。另外呢，就算是没有病的人，那苦寒的食物也是不能总吃的。水果和蔬菜虽然好，但是也不能过分，跟主食呢要有一个合理的搭配。好了，那时间已经到了，咱们明天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春季来了，怎么样调理和保护好你的血压。大家都知道啊，高血压在中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疾病。根据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统计资料的话，在中国高血压的人群可能不会少于2亿，这就是一支非常非常大的队伍啊。而且高血压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并发症，给很多的疾病来说是作为一个基础存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旦你患了高血压，很可能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很多的器官组织和我们人体的多种疾病。首先说吧，那怎么样认识一个人是否有了高血压？最确切的办法就是通过现代的血压仪器来进行监测。血压仪器中间有很多种，比如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也就是说最普及的，就是叫汞式血压计，就是水银的。医生跟你把这个袖带啊绑在你胳膊上，然后再用一个听针器，哎，然后听你的高压、你的低压，这个比较好。但是呢，这儿要给大家强调一点，听血压不要有一次为准。最好在一个安静静下来的环境中间，你测上2到3次，测了以后的话用起平均值，也就是说高压2次可能不一样，但是你用它俩的平均呢，这个就比较有把握一些。低压也是用它的平均。这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血压用什么办法。当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其他的，什么电子的可以随身携带的，有的呢放在手腕上，有的放在手指上，这些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临床上最强调的还是用的汞式血压计。当然呢，有些朋友他长期血压不稳，不稳怎么办呢？作为现在有些医生有时候就为了能够了解他，一天24小时的可以用一种 Holter 什么意思呢？就是24小时血压监测，然后通过这24小时中间随时随地测到的血压，了解一下它整个血压的波动情况。这往往是在已经有了一定问题的人群中间使用。那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有些朋友就是太麻烦了，我都去背 Holter 查血压，可能吗？不可能。那更多的实际上是重视血压的早期症状。症状不是医生了解得到的，而是病人自己体会得到的，叫症状。一般出现了血压的变化以后，当然多数是在壮年和中年以后，就是说30-40岁以后，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尤其是40岁以后。你像有些人到了中年以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他头昏、头发沉、还发空，而且有些朋友呢还觉得有时候一阵阵的脑袋有点犯迷糊， 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往往要考虑是否有血压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大脑，我们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是跟血压密切相关的一个系统，一旦血压有了明显的升高，或者有些人血压很低，它都可能表现头部的症状。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因为血压的形成呢，是由我们人的心脏，尤其是我们左心室的收缩和外周的一些小动脉血管的阻力相关的，所以它与心血管系统也有密切的相连。如果有些人经常出现这种心慌、气短、心悸，就心里头没有任何原因的一阵阵的难受，那你要注意是否有血压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就可能影响到因为血压久了以后带来的其他问题的话，比如经常出现口苦，出现嗓子眼了，我们叫咽干，还有尤其是不明原因的出现眼花耳鸣，这在中年到老年的朋友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走道的话，脚底下觉得没根儿，哎，这些情况你一定要及时的去查查血压，是否是出现了高血压或者这类的问题。当然呢，血压高和低不是由一个压决定的，你高压高了也可以称之为高血压，低压超出了正常值也可以称之为高血压。如果两个都高，那当然就更容易确诊了。那说到这个问题，我就说那为什么就把血压这个问题我们谈得这么细，而且强调得这么重呢？因为如果长时间的出现高血压，它往往会出现对人体多器官、多组织的损害。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的话，比如高血压如果达到了5年、10年以后，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心、脑、肾这一类的变化。哎，有的还会出现眼，就是我们视力的变化。脑具体有什么呢？由于长时间的血压的升高，它可以促进我们脑动脉的硬化。还有的话，有时候血压起伏不定，比如有些人正常我们又要求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你高压都不要超过140个毫米汞柱，他不，他一冲冲到200去了，有时候一下来到了150，经常就这么大起大落的波动，还可以因为你血压的波动啊，引起脑动脉的痉挛，这样人就会出现严重的头晕、晕厥、摔倒都可能出现。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啦、激动的时候啦、喝酒抽烟太过重脑的时候啦，其实烟是绝对不应该抽的，酒也不要过瘾。有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的急剧的变化，导致脑动脉的一是堵了，我们这叫脑梗，还有一个脑血管破了，叫脑出血，那就是严重的危重症了、往往就要抢救，就要住院，采取各种措施来挽救你的生命。说到心脏的话，长时间的高血压，血压怎么形成的呢？刚才我讲了，是左心室的收缩所保障的，老是让那个左心室过度的太费劲儿的超负荷的去工作，他就左心室可能出现肥大，也可能到有一天他就不干了、罢工了，就出现心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严重了，就可能要你的命。还有的话，由于他长时间的这种血压的过高波动，会影响对我们心脏自身营养血管叫冠状动脉的硬化，所以高血压年久了，比如10年呢、甚至更久了，有些人就出现合并高血压的冠心病。哎，最后再说说肾。肾由于我们血压那个高低不定，尤其是持续的增高，可以引起我们肾脏上的一些小动脉血管的硬化，这种硬化以后就影响了对肾脏实质，不管它皮质也好、水质也好的正常的营养供给，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肾组织的坏死，可以出现肾的萎缩，可以出现慢性的肾功能的衰竭。大家一听这个就知道了，高血压不是一个单纯的病，它可以影响到很多很多的 器官系统和组织会带来很多疾病。所以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有些人说为什么会得高血压？现在高血压中间90%以上的朋友都叫原发性高血压。我用一句话把原发性高血压给大家介绍清楚吧，就是各种原因呢在一起构成的高血压。比如有遗传因素，有生活方式的问题，有他自己的不良嗜好，但是它不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是由很多综合原因决定的这一类。所以你不要说给其他的血压的变化，比如像有些人他怀孩子出现了血压的升高，那叫妊娠性高血压，叫症状性高血压，也叫继发性高血压。他只要把孩子生了，他血压慢慢就回来了。而原发性高血压不是这样，它很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所以目前呢要采取综合的办法来进行治疗。现在医学对于高血压的研究很多，可以说有很多的方案。比如早期的，有的可能给你利利尿，在时间稍微久点了，你的可以给你用一点这个钙离子拮抗剂之类的东西，再重点呢可以用什么交感素的这个拮抗啊这一类的东西，孩子是血管紧张素二的这种拮抗啊。总而言之，它有一大套组合拳，那个药的就很多了。这个有这种疾病的，或者家里有这种疾病的病人的家庭，往往都很熟知。但是这些办法呢，都是一个对症的，往往最初可能就吃一种药，后来吃两种，最后三种、四种，哎呦，越加越多。这种办法的话，应该说还是重在对症，不是从根上解决。那从根上预防和调节高血压，我给大家支一个最简单而最有效的招，就是要好好的从祖国医学的角度上来进行很好的保健预防和调理。中医对于高血压，它多数是用一句话把它高度概括，它叫珠峰吊悬，皆属于肝，就是说这与肝心肝脾肺肾的这个肝有关系。而且更进一步说清楚了，就说肾虚的人就出现头重高摇、水海失养、耳鸣、脑转，这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它就是与肝和肾有直接的关系。肾虚了以后可以出现珠峰吊悬、眩晕、头昏哈，而肾虚了的话也就出现头重、出现头晃来晃去的，而且出现脑袋里边了老是觉得晕晕乎乎的、耳鸣等等等等。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肾虚和肝亏所引起。所以补肾益肝对于高血压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基础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全面概括性的一种预防保健和治疗。因为中医认为往往高血压的早期都是肝阳的上亢，肝阳上亢往往是肾水不足，肾水不足则就容易出现肝火肝阳的变化。所以中医特别强调，不论哪一期的高血压，你都要从补肾益肝做起。补肾益肝用什么办法呢？但是现在西医有一大堆的药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的食疗中间的一个好方法。什么食疗呢？就是用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名贵的有效的一些食物来帮助我们调理、改善、控制我们的高血压。大家知道这个海狗鞭是来自北极的一个珍品，它呢中间有最丰富的补肾的物质基础，就是我们说的肾活的因子，高达人的100多倍。它也有很好的补益肝血的血红蛋白，是牛肉的20倍之多。用现代医学化解它呢，它中间有17种的氨基酸，有丰富的什么钙、磷、铁、锌，还有各种各样健脑益脑的一些物质。所以用它来补我们肾中间的肾虚，避免出现这种肾虚引起的头沉、头重、高摇；用它来补益我们的肝血，避免出现我们这种因为肝血不足出现的珠峰吊悬，也从而对我们所说的因为高血压带来的什么脑转啊，就脑啊眩晕啊、耳鸣啊这些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善和调理。 所以说到这点的话，当然中西医结合必然是一个对高血压的最好的前景。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人为什么容易出现血脂高。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呢，它是由机体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分泌不足而引起的血糖异常，是的呢，血糖升高。但实际上呢，胰岛素本身它不仅仅掌控着血糖的高低，而且呢还是我们身体另外的两大类的物质，你像脂肪、蛋白质代谢的主要调控因素。所以呢糖尿病患者呢往往伴有这个血脂代谢的紊乱啊，容易出现我们通常所说的高血脂。那么糖尿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血脂高呢？关键还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我们说胰岛素不足了以后呢，容易使得脂质储存减少。胰岛素对血脂的调控，它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胰岛素呢可以抵制人体内脂肪组织向我们血液里边分解释放脂肪酸，那么脂肪酸释放不过量了，血脂自然不会增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素它本身可以促进脂肪组织从血液里边摄取多余的脂质并且储存起来，使得血脂呢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糖尿病患者呢，由于这个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的分泌不足了，那么对血脂的调控作用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那么脂肪组织呢分解释放脂肪酸的活动得不到抑制，那么摄取储存多余脂的能力得不到促进，导致呢脂肪储存减少，分解加强，这样呢就致使得血液里边脂质呢增高了，引起了高血脂。另外呢胰岛素不足容易导致好胆固醇减少。我们血液里边脂质呢它是要靠高密度脂蛋白来代谢的。一个高密度脂蛋白分子可以运输5到6个低密度脂蛋白或者甘油三酯分子到肝脏进行分解处理，最后呢排出体外。因此呢高密度脂蛋白我们称之为人体的好胆固醇。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呢在我们人体血液里边的浓度与胰岛素的浓度有关。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足了，那么血液里边的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这个浓度呢就会随之相应的下降，主要是因为胰岛素缺乏会导致脂蛋白脂酶的活性降低啊所导致。那么高密度脂蛋白必须在脂蛋白脂酶的作用下，那么才能由极低密度脂蛋白转化而来。脂蛋白脂酶活性下降了，极低密度脂蛋白转化为高密度脂蛋白的量就会减少，那么从而导致啊，使得一部分的低密度蛋白和甘油三酯没有办法运送到肝脏代谢，而留在我们血液里边，那么血液里边的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的指标就会超出正常的范围，那么就引起了高血脂。 高血脂和高血糖它是相互影响的，糖尿病胰岛素缺乏会引起高血脂，相反的我们说高血脂也会加重胰岛素的加重这个糖尿病的病情，就是这两个呢是互为影响互为加重的。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蛋白、胆固醇啊，这些脂质增高以后，那么就会在我们的肝脏、肌肉、皮下啊、腹腔里边堆积起来，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变成血游离脂肪酸。那么血游离脂肪酸呢有两大危害，第一个呢就是会引起胰岛素抵抗，也就是说你过多的血游离脂肪酸可以通过抑制脂肪组织也可以抑制呢脂肪组织啊、肌肉组织啊对葡萄糖的利用，促使肝脏将这个非糖物质，你像脂类啊、蛋白质啊转化为糖，这就我们经常说的糖易生啊，是胰岛素呢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产生胰岛素抵抗。第二个呢，它会引起胰岛素的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发生障碍。甘油三酯呢在贝塔细胞里边堆积，可以引起胰岛素分泌功能受损或者贝塔细胞的死亡，这样就加重了糖尿病的病情。所以高血脂和高血糖它是互为影响的。另外呢，血液里边增高的甘油三酯啊，以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损伤血管内皮，而且呢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说呢，糖尿病呢和高血脂呢它是互为影响的，因此呢对糖尿病人我们不能单纯的降糖，而且要重视对这个血脂的调节。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糖尿病人呢，要预防高血脂，当然呢，关键问题还是要控制血糖啊，说明血糖呢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呢，灵芝里边你像灵芝仙苷，它可以扩张血管啊，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胰腺微循环的改善，使得胰腺呢能得到更多的营养呀、氧气呀，促使受损的胰腺的组织得到修复。贝塔细胞呢也能及时得到修复，这样呢就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样可以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降低我们血液里边糖。另一方面呢，胰岛素量的增加可以抑制脂肪组织里边血液中向血液里边分解释放脂肪酸，减少脂肪的合成降血脂，同时呢还可以促使脂肪组织从血液里边摄取过多的脂质并且呢储存起来，使血脂呢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引起糖尿病的原因很多啊，我们上面的一个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啊，分泌功能降低了，胰岛素分泌发生障碍，胰腺功能发生障碍。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它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葡萄糖耐量因子啊数量减少了，活性降低了。再一个呢，细胞胰岛素受体的数量减少，活力降低。而灵芝里边呢它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实际上呢也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 还有一个铬元素，实际上就组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原料。 所以经常服用灵芝，使得葡萄糖耐量因子的数量呢逐渐增多，活力增渐增强。另外呢，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它也是一个脂蛋白啊，它主要是由这个优质蛋白构成的。那么灵芝里边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可以合成很多啊优质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我们知道呢，有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实际上灵芝里边的蛋白呢，它是最好的，而且介于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之间，比植物蛋白还要好。所以呢，经常服用灵芝，大量的优质蛋白啊，就可以合成更多的细胞胰岛素的受体。是的，细胞胰岛素受体呢，数量多了，你活力强了，这样能就充分发挥啊它们的作用啊，这样就可以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是的，糖呢能在我们血液里边明显减少，这样就起到一个稳定血糖的作用。灵芝腺嘌呤呢，它还能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啊。我们上面说了，一个好胆固醇可以运输5到6个坏胆固醇到我们肝脏进行分解，最终呢排出体外。而灵芝酸呢，还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使得这个脂肪酸合成酶的活性降低。脂肪酸的合成酶活性降低了，实际上是也能起到一个降血脂的作用。多糖本身呢，还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呢，多糖它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那么糖尿病的发生呢，与这个多糖对这个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它本身就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呢对我们胰腺细胞也能产生一种伤害，那么自由基减少了，就能减少了我们胰腺细胞的损伤啊，减少贝塔细胞的损伤，使得胰腺的功能、贝塔细胞的功能都能得到一个正常的发挥，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的血糖始终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那么胰岛素分泌呢也会处于正常，不但对糖能起到很好的调节，那么脂肪蛋白质也能进行很好调节啊，使我们脂肪呢在人体内呢分布正常啊，这样就可以不会呢使得血脂升高。当然灵芝呢，一个是稳定了血糖，这样可以减少高血脂的发生，同时呢对血脂啊，灵芝也是一个也可以呢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当然我们上面说了，你像腺嘌呤，它可以抑制我们血管粘附因子，促使我们血液那个垃圾斑块的分解。灵芝呢，多糖呢啊，也能消除自由基，防止血管的堵塞。赤子胞内酯 A 呢，能降低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清澈血液。灵芝总碱呢，还能扩张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降低我们心肌的耗氧量，提高氧的利用率。那么有机者呢，能迅速提高人体的含氧量，缓解各种不同的不适的症状啊，从根本上改善人体血液循环，避免三高啊、心梗啊、脑梗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在这个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蛋白同时，而且呢还能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啊，预防动脉阻样硬化斑块的发生。对阻样硬化斑块呢已经形成的啊，可以是动脉壁的含量减少啊，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并且呢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防止血小板聚集。那这些功能呢，对多种类型的因为血脂高而引起的疾病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那么灵芝酸呢，还能阻断羊毛甾醇和二羊毛甾醇合成胆固醇的能力，也就是说呢，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啊，可以减轻内源性脂质合成，同时呢还能加快胆固醇、甘油三酯代谢，这样也有利于脂质排出体外，使体内的脂质代谢重新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所以呢，我们服用灵芝，一个稳定血糖，另外一个还可以预防高血脂。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86182780 66189762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 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装备精良，7000营缅士兵如何被日军围困缅甸仁安羌？ 此时，混乱的英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敌情难测。面对日军层层包围，中国士兵能否前去救援？ 想想看，包饺子一斤馅还得需要2斤皮儿，7000英军被围，那里会有多少日军？ 敌我悬殊，800中国草鞋军星夜前往仁安羌突围救援。 新38师113团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赴仁安羌前线。 以少胜多，中国勇士如何撬破日军防线？ 刘范吴虚张声势的计策很快就扰乱了日军的判断， 大获全胜，无意间发现英军遭围背后的秘密。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之你不知道的仁安羌大捷。 1942年4月18日，缅甸仁安羌气温已经高达摄氏42度，在太阳的蒸烤下，森林升起了白烟，池塘都被晒得干涸了。走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被晒死的牛和行人。然而就在这里，7000多名精疲力竭的英军士兵被日军重重围困，已经2天2夜了。更为恐怖的是，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水源补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虚脱倒下的士兵越来越多，整支部队眼看着就要彻底的瓦解溃败。其实这7000多名英军士兵还在等待着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什么呢？那就是正在赶往这里救援的800名中国士兵。那么这7000多名英军士兵，装备精良，兵种齐全，他们怎么就会被日军围困在仁安羌这个地方无法突围呢？而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仅仅800名中国士兵面对着日军的重重围困，他们又有什么办法能把7000英军成功的解救并突围出去呢？要了解这一切，还要从1个月前说起。此时的缅甸就如同是一口被烧开了的大锅，四处都是烈焰腾空，硝烟弥漫，战火可以说比头顶上的太阳更为炽烈。缅甸中路，杜聿明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同日军第55、56师团浴血奋战，天昏地暗。东路，甘立初率领的第六军与日军第18师团拉锯作战。炮声隆隆的西路，英军与日军第33师团反复交火，一路狼烟。众多军队在搏斗，众多的火器在交锋。蒋介石好比就是站在这口大锅的旁边，手中端着一瓢凉水，心中在犹豫，这瓢水是浇下去还是留着。他想往下浇，把这火给压灭，可是又担心万一水浇下去，这火压不灭，反而把这瓢水给蒸干了。 缅甸战场，中国已经投进了第五军和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作为远征军预备队留在滇西，这是蒋介石节制缅甸战场温度的最后一盆凉水，轻易不能浇下去。直到铜鼓失守，缅甸作战陷入危局，蒋介石这才同意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作战。 蒋介石最后还是一狠心，将这一瓢凉水浇到了缅甸这口滚烫的热锅中。那么蒋介石他最后的筹码到底是什么呢？ 孙立人，1900年出生于安徽舒城县，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大学都是在清华完成。清华大学毕业后，孙立人留学美国，两年后他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是美国军校中为数极少的中国人之一。弗吉尼亚军校与西点军校齐名，二战中的美国名将马歇尔将军就是从这个军校毕业的。 就在盟军指挥官部署曼德勒会战的同时，蒋介石决定让新38师的师长孙立人率领着他的新38师作为第66军的前锋守卫曼德勒。4月8日，新38师浩浩荡荡地就开进了缅甸的故都曼德勒。然而此时日军第15军司令官范田贤二郎见中路的中国军队士气旺盛，便决定不再与第五军的主力周旋，而是抽调一支军队迂回到西线，夹击英缅军，企图将英缅军一举围歼于阿兰缪和马圭一带。 14日下午，英缅军第一师、英印军第17师和装甲第7旅放弃马圭外围防线，沿公路向北撤离。但是由于日军拦截部队的牵制，英缅军未能发现日军第33师一个连队已经插入缅甸中部油田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首先到达仁安羌，英印军第17师和装甲第7旅集结在仁安羌以东的地区。15日中午，亚历山大下令全面爆破仁安羌油田，并电告蒋介石请求中国部队增援。因油田爆破直到16日中午才能完成，需要中国军队的协助。 而仁安羌油田是当时缅甸最大的油田，日军早就把仁安羌油田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不予轰炸。而英军最高司令官就是怕日军占领仁安羌油田，于是他下令将油田的所有油井全部炸毁。 英缅联军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然后突围。一时间，仁安羌爆炸声震撼大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此时日军已经将这里的英缅军主力7000多人团团围住。在炸毁油田后，英缅军队匆匆组织突围，然而7000多装备精良的士兵始终没能向前移动一步。这时绝望的英军向中国军队求援，求援的对象正是驻守曼德勒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陷入包围的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将军虽然希望尽快突围，但他最着急的还是如何让他的士兵喝上水。此时日军已经牢牢控制了仁安羌唯一的水源平强河，连日作战的英缅军在烈日炙烤之下早已失去了战斗力。 此时混乱的英军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英军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已经是全部丧失。日军第33师团的师团长英井省三，他得知英缅军队在炸油井，这下他可急了。他此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仁安羌的油田，如果任凭英缅军队把油井都炸了， 要想再重建可就麻烦了。英警估计英缅军会固守在仁安羌，所以也顾不上收拾英缅军的残余部队，当即命令坐监的部队，也就是214联队的2000多人乘坐汽车往平羌河急速奔去，目的是占领平羌河大桥以及北岸的要点，以切断英军的退路。同时另一支日军的部队也是乘坐汽车向仁安羌油田奔去，目的是扑灭油田大火，抢救油田设施。4月16日，日军2000人部队完成了突袭，成功占领了平羌河北岸，并架设了火力网，切断了英缅军的退路。不仅如此，他还突发奇想，干脆只留下几十个人防守平羌河阵地，其余的人过河围住仁安羌，逼迫英缅军投降。英缅军根本就不了解日军的实力，所以不敢贸然出击，他们面前只有一个选择，退。4月16日午夜，日军部队推进到仁安羌以东，发现撤退的英军一部连同坦克已经撤到平羌河以北，但英缅军第一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尚在南岸。17日凌晨，日军部队兵分两路展开袭击，日军214联队步兵第三大队向北穿插，击溃英缅军第一师一部，俘虏约80名英军，占领7公里以外的凯敏，封锁平羌河大桥，占领了渡口，堵住了英军北逃的道路。日军部队主力向东北角三岔路口突进，除了正面追击的部队之外，出动两个连队搭乘汽车，从左右两翼迅速向英军的侧翼前面进行迂回穿插，俘获英缅军约200名。根据英缅军的俘虏交代，英缅军第一师主力尚在南方，没有通过仁安羌。路被封，追兵至，就连最关键的水源也被切断了，英军第一师和坦克营一部被困于仁安羌地区，整个英军部队都慌了。 武器精良，品种齐全，7000英缅军队如何被困仁安羌？ 路被封，追兵至，就连最关键的水源也被切断了，英军第一师和坦克营一部被困于仁安羌地区。 层层包围，兵力悬殊，中国军队选择放弃还是救援？ 如果是个无底洞，派出去的兵有去无回，自己又该如何交代？ 巧施妙计，坐镇曼德勒，孙立人如何指挥救援仁安羌？ 当然不会，其实孙立人还留了一手。 档案继续揭秘。 70年前，10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70年后，我们揭开尘封历史，寻找遗失的真相。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踏上征程，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的铜鼓会战为何以夭折收场？英军被困仁安羌，孙立人以少胜多，一战成名。一个西瓜何以成为引发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导火索？ 两个人从性格一直到上下隶属关系，都有一种尴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其中。 是什么致使这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入缅作战便出战失利？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20000远征军将士为何因为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 缅甸的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也慌了，求救电报像雪片一般飞向了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部，也飞向了重庆的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甚至是远在英国的首相丘吉尔的案头。很快，孙立人就接到了去梅苗参加军事会议的通知。梅苗地处曼德勒以东25公里处，是缅甸的一处避暑胜地。现在 每秒成为了缅甸盟军的指挥中枢，驻缅英军总部、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重庆军委会、滇缅参谋团以及史迪威的指挥部也都设在这里。这个时候，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副司令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正在等待着孙立人的到来。在这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孙立人坐在杜聿明的旁边。这是孙立人第一次参加盟军的军事会议，而在他们的对面就是坐着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从这三个人脸上的神情，孙立人能够觉察出来在缅甸战场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亚历山大这位以善于处理危局而著称的英国上将，此时已别无他途，在缅甸的两个英国师，第十七师早在仰光陷落之前就被日军歼灭，内仗七千人被俘，现在英军第一师又有七千人落入罗网，英军已无可派之兵了，解围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军队。由于英军的败退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正在组织的会战，所以杜聿明极为恼火，他下定决心不能出兵仁安羌，因为亚历山大也弄不清楚那里到底有多少日军。想想看，包饺子一斤馅还得需要两斤皮儿，七千英军被围，那里会有多少日军？如果要为英军去解围，又该派出多少的救兵？如果是个无底洞，派出去的兵有去无回，自己又该如何交代？此时三个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孙立人的身上，孙立人与杜聿明位置不同，想法也不同。孙立人想，如果英军第一师在仁安羌被歼，那么今日英军之下场便是明日新三十八师之结局，与其看着被敌人各个击破，倒不如早日合兵一处，兴许能够将日军击垮，从而稳住西线。因此孙立人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是史迪威的请求，并不像坐在旁边的杜聿明那样断然拒绝。杜聿明感觉到孙立人跃跃欲试，赶忙拉扯他的衣角，暗示他不要轻举妄动，但孙立人主意已定，对于杜聿明的暗示他佯装不知，起身说道，新三十八师愿意出兵仁安羌。绝望当中看见了救兵，亚历山大喜出望外，连忙说道 Thank you, thank you。 而这个时候杜聿明早已经气的是拂袖而去。刚刚回到曼德勒的孙立人正准备召集部下前去支援那些被围困的英军，就在此时他接到了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要他继续坐镇曼德勒指挥。难道说是中国远征军打算放弃对于那七千名被围困英军的救援吗？不，救还是要救，只不过不派孙立人去。孙立人在清华大学的校友，毕业于美国军校诺维奇大学的齐学启，率113团飞速驰援仁安羌的英军。此时孙立人打电话与总司令部联系，直接向罗周英请求由他亲率113团前往仁安羌作战，但是没有获得批准。孙立人于是决定当面向罗周英提出申请，因此他火速赶往远在梅苗的远征军司令部，打算当面去说服罗卓英。难道孙立人会就此放弃指挥解救仁安羌被困的英军吗？自己所训练培养的部队就这么被别人部署？当然不会。其实孙立人还留了一手。 早在孙立人从曼德勒赶往梅苗向罗卓英请战之前，他已经命令113团的团长刘放吾连夜率队出发赶往仁安羌。我们找到了一份孙立人写给刘放吾的手书，一起来看看上面的内容。请刘放吾弟将113团自5月16日奉命连夜开赴仁安羌隐蔽，务必于17日晨到达，避免发生作战，等待掩护英军第一师团撤离命令。虽说孙立人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往仁安羌，但是整个突围救援的战略部署还都是由孙立人做出的。那么刘放吾所率领的800名士兵能够将装备远远超出自己的7000名英军救出来吗？ 装备差异，兵力悬殊，中国士兵怎样巧破日军防线？ 那么刘放吾所率领的800名士兵能够将装备远远超出自己的7000名英军救出来吗？ 突围救援为何遭到中国军队团长刘放吾坚决反对？ 刘放吾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师长孙立人所下达的指令。 势均力敌，殊死作战，八百勇士如何面对日军增援？ 前来增援的德中大队于19日拂晓迂回到113团的侧背实施突袭。 档案继续揭秘。 70年前，10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70年后，我们揭开尘封历史，寻找遗失的真相。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踏上征程，缅甸仰光为何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 埋伏在对岸崇山峻岭当中的是一支几天前刚刚星夜兼程赶到这里的中国军队。 戴安澜带兵孤身进入铜鼓，留下了怎样的临终遗言？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的铜鼓会战为何以夭折收场？ 铜鼓战局也随之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 英军被困仁安羌，孙立人以少胜多，一战成名，而指挥官竟然另有其人。 撒切尔夫人说，她听到了太多关于刘放吾的故事。 一个西瓜可以成为引发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导火索，是什么致使这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入缅作战便出战失利？ 两个人从性格一直到上下隶属关系都有一种尴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其中。 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20000远征军将士为何因为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 就在孙立人与罗卓英的参谋长争论不休的时候，新38师113团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赴仁安羌前线。 4月17日，第113团到达了仁安羌。4月18日拂晓，第113团各营进入进攻阵地，做好了攻击前的准备。这时，被日军围困的英国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8日下午，眼看突围无望的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向上司史莱姆紧急求救，说人马已因不断的战斗行军和缺乏饮水而精疲力竭，估计还能挺过一夜，但若次日还不能获得饮水，部队将因虚脱而不能战斗。 就在英军担心中国人不会全力相助时，113团的刘放吾部向敌人发起了第一次攻击。在火炮的掩护下，第二营从正面，同时团主力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方，从平墙和渡口对日军进行包抄攻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